我爸爸死了我翻跟头干嘛呀？啊，这都没有的，谁请的这位先生？孝子跪在那儿生气，他念完这句还不念了，瞧着这功夫啊，这两个茶房啊说话了，嗯，叫这孝子，嗯，少爷少爷，您听见了吗？先生，先生让您翻跟头呢，您快翻吧。孝子一听这个气呀，废话，我爸爸死了，我翻跟头干嘛呀？那不成啊，他先生叫您翻，您就得翻呢。胡说八道，我翻不过去。不成，您先生叫您翻嘛，翻不过去，我们来帮忙来凿辈儿。俩人一周好给翻过来了。孝子这个气呀，翻过来又跪在那儿了。一听他往下念，孝父，这个孝父娘家姓什么呢？姓聂。哪个聂呀？就是那个曾母杀聂的那个聂，知乎者也的也字啊，短一小竖那个聂。哎，他这一念好听了，先念郭外子，郭外子翻跟头，茶房一周，孝子翻过去了，往下念，孝父也是。孝父一听也是，哦，我也得翻呐。 有一天啊，老何上街上买东西去，看见他们那个门口的小卖部啊，售货员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儿，什么呢？现在另售。现在另售什么意思？哦，他可能打算写零售。我给他提个意见，我提醒提醒他。我说同志，您这个零售的零啊，您写的是别字儿。那意思你写的是错别字儿。这售货员啊，小孩儿不谦虚，看了一眼老何，得了吧大爷，什么别字儿啊，别字儿还有个立刀旁呢。好了，上半期节目到这儿结束了，您收听到的是快乐合家欢，咱们一块儿欣赏一首黄大炜演唱的说错，歇会儿接着聊啊。 说说句真心话，尽头只剩空虚沉默，找不到回答。说谁都没有错，没有理由让时间从头开始不禁挣扎。哦，有时候寂寞在心中至少我是你太傻。哦，有时候风儿轻吹过，吹过我的手，吹过你发色，吹过那无知真心的年少。太傻，哦，有时